乐卫记第七章。赎过祭的法律如下，这是至圣之祭。赎过祭牺牲应在宰杀全燔祭牺牲的地方宰杀，血应洒在祭坛的四周，牺牲所有的一切脂肪都应献上，即有尾和遮盖内脏的脂肪，两肾和两肾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两肾一起取出的肝液。司祭应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献与上主当作火祭，这是赎过祭。至于祭肉，司祭家中凡是男人都可以吃，应在圣处吃，这是至圣之物。关于赎过祭牺牲，像赎罪祭牺牲有同样的法律，应全规举行赎罪礼的司祭，代人奉献全燔祭的司祭，得享献作全燔祭牺牲的皮。凡在炉里烤的，或在锅里，或在烤盘上预备的素祭祭品，应归献此祭的司祭。一切素祭祭品，无论是调油的或是干制的，全归亚郎的子孙，彼此平分。献于上主和平祭的法律如下：如有人为感恩而献祭，除感恩祭祭品外，还应献上油条的无效饼、抹油的无效薄饼，以及用油和好细面做成的油饼。除这些饼以外，还应奉献发酵的饼做祭品，与感恩的和平祭品一同奉献。由这些祭品中，每样应取出一份，献与上主做献仪。这一份应归纳洒和平祭生血的司祭，为感恩所献的和平祭的祭肉，应在奉献的当天吃尽，不可留到次日早晨。如所献的牺牲是还愿祭或自愿祭，在奉献的那天应该吃，如有剩下的，第二天也可吃。如还有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应用火烧了。若在第三天还吃和平祭祭肉，祭献必不被悦纳。为奉献的人也不算作祭献，因为肉已不洁，吃的人必负罪债。祭肉若接触了不洁之物，不许再吃，应用火焚烧。凡洁净的人可吃祭肉，但是染有不洁的人若吃了献与上主和平祭的祭肉，这人应由民间铲除。若有人接触了任何不洁或不洁的人或不洁的禽兽或任何不洁之物，而吃了献与上主和平祭的祭肉，这人应由民间铲除。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凡是牛、绵羊和山羊的脂肪，你们都不可吃。自死或被野兽撕裂的走兽的脂肪，可做任何用途，但绝不可吃。不论谁，若吃了能献与上主做火祭的牲畜的脂肪，吃的人就应由民间铲除。在你们任何所居之地，凡是血，不论是鸟血或兽血，绝不可吃。不论谁，若吃了什么血，这人应由民间铲除。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凡向上主奉献和平祭祭品的，应由和平祭祭品取出一部分，作为献于上主的供物，亲手带来献于上主的火祭，即带来脂肪和胸脯。胸脯应在上主前行奉献的摇礼，司祭将脂肪 放在祭坛上焚烧，胸脯归于亚郎和他的儿子。和平祭牺牲的后右腿，你们应送给司祭做献仪。亚郎子孙中谁奉献了和平祭牺牲的血和脂肪，右后腿应归于他，是他的一份。因为我由以色列子民所献的和平祭中取出当摇献的胸脯和当举献的右后腿，给了亚郎司祭和他的儿子，作为他们在以色列子民中永享的权利。这是亚郎和他的儿子在受命为上主进司祭职的那一天，因受父由献与上主的火祭中应得的一份，是上主在他们受父的那一天吩咐以色列子民应交给他们的一份，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享的权利。以上是关于全燔祭、素祭、赎罪祭、赎过祭、祝圣祭及和平祭的法律。这些法律是上主在他命令以色列子民于西乃旷野给上主奉献祭品的那天，在西乃山上向梅瑟所吩咐的。